下起雪，怎么睡，怎么刚好，怎么狼狈，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，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有点误解，我们之间擦着雪，不自不觉走了更远，绕着圈，我怕你惦记一根烟，一整天我旋律跟了一千遍，前面路我不醉不归，没有你的冬天，我会一直躺着躺着，直到你出现，为你疯卖，最想你爱，不败痛快，哭个痛快，曲终人散。

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恋人 心灵相通。 岁月改变青春。

的身巨人。